绿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宝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祝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玉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每天的好心情，每天早上呢，我们为您奉上相声名家名作，还有我们新近录制的剧场实况录音。今天上半段我们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录制的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似是而非。这个段子就跟名字说的一样，好像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一个主线，但是您这一段听下来，那真是一环扣一环，惊喜多多。这里面除了相声的说逗展现之外，还有就是这个学，侯先生的学呢是非常的著名的。您听听，这里头有学京韵大鼓，有学单弦，有学京剧，每一样都是那么有滋有味，形神兼备。我们就来听听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似是而非。 多好啊，一边说一边玩一边乐着就把钱赚了，就这行容易啊，干什么工作都比这难，就您这行好。 您看我们做一个演员会容易？ 容易啊，啊，这行多容易、 哎呀，您看把我们看的也太容易了。 怎么呢？ 这个什么工作你不能把它看简单了，你知道吗？ 我这看法比较简单了、 可不是吗？ 啊， 什么事都如此，你要从不会到会，啊，这脚比容易点，你要从这会要到好，由好到精，由精再到通，由通再到化，那个好吗？更难了。你要不学个3年5载的，成吗？嘿嘿， 别说那么悬，好不好？ 怎么悬了？ 你现在这一大套，这3年5载了呀？ 那怎么着？ 一听就会。 一听就会。 我们街坊这好几个说相声的， 怎么着？ 没师傅 啊， 都是听会了的。 嗨，学还学不会呢，一听就会啊？ 可不， 不那么容易。 不容易？ 那多新鲜呢！首先你得有基本功。 是什么基本功啊？练练， 练。 说相声上台翻俩跟头，来掉毛，来大顶，干嘛把脖子窝了？ 我们也不练武啊。 还是呢，你有什么用啊？这不会说就得了吗？有嘴就得了吗？ 这位啊，什么都看简单了。哎，就算是这一说就行了 啊， 对吧？ 那一说就行， 一说就行，你得口齿得伶俐啊。你要捉嘴笨塞，你那能行吗？ 啊，是啊，那不是说相声说过吗？ 啊， 得有起码的条件 啊。起码条件是什么？ 最起码的条件 啊， 得会说话。 对， 只要不是哑巴就行了。 哎，是吧？我们这是说笑话 啊， 哎，要真要讲说，您口齿就得伶俐， 口齿伶俐， 哎，还得幽默，还得风趣，知识丰富， 还得知识丰富， 哎，胸襟开阔，通达人情， 嚯， 求知欲高，记忆力强，到哪儿学哪儿，

没有咱们老祖先 啊， 西方好多东西都没有。 是吗？ 你想一想 哦， 两千多年前沿着绵长的丝绸之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 你这是不是有丝绸？嗯， 越来越聪明了， 这叫聪明啊。 你得有丝绸之路 吗？ 丝绸传到了古罗马。 哦，到罗马了。 哎，到古罗马国王的手中了 啊。 这说一下 啊， 说一下 啊， 我不会那个古罗马语啊。 那你准备？ 咱就说话稍微带点洋味儿， 带点洋味儿 。 好好好， 嗯。 哦，你瞧瞧啊， 总理大臣。 哎呦嚯啊， 这个东西 啊， 这个东西， 嗯，嚯家伙， 忒好了。对不起，不会说的，稍微带一点洋味儿。 不，就没有洋味儿。 嗯， 怎么了？这还忒好了？这是到哪儿了？ 货比成样， 就这味儿是吧？我还得答应你。 哎，得总理答应。 哎，我说皇上啊， 我来问你， 你问什么呀？ 这个 啊， 滑不出溜的， 滑不出， 花里胡哨的， 哎， 五颜六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哎，我噎死我！哎，我这，哎，我说皇上，哎，你是知不道的，这个东西啊，叫丝绸味儿。 挺好嘞， 丝绸味儿。 哎， 啊， 这个东西导致了，在古罗马，价格飞涨。 哦，涨价了。 后来普通人买不起丝绸了。 哎呦，那怎么办呀？ 后来价格越来越贵， 啊， 宫廷里边也买不起丝绸了， 皇上都用不起。 国王一看这不行， 怎么了？ 这丝绸是我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 对对对， 您买其他东西啊， 啊， 我不管。 哦， 买丝绸的钱 啊， 宫里边管报销。 你瞧， 哎，留下成语了吗？ 什么成语？ 宫报丝绸。 哎，这。哎，没听说过，成语是这么来的吗？ 不是这么解释的， 不是这么来的。 丝绸沿着丝绸之路传过去了， 那不就光丝绸吗？ 谁说光丝绸？ 还有什么呀？ 绿茶， 茶叶呀， 传过去了 啊，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这个皇上怎么样啊？哎，好， 总理大臣。 哎，我皇上， 这个东西 啊， 就是干什么？ 哎，皇上，这个东西不是搅着吃的，这是泡水的。 哦，总理大臣， 嗯， 这个东西， 嗯， 忒好了， 哎，又好啊，啊，是 泡出来的水的颜色， 啊， 就跟你的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你要不是皇上，我就扎死你。皇上啊，你咋吃不着呢？ 这是什么？ 纸个东西，你是不明白呀？纸个东西叫茶叶。 叫茶叶 ， 古罗马国王喜欢 哦， 发动人出去 啊， 我是要没有茶了， 嗯， 出去给我找茶， 找去， 只要一没有茶了 啊， 出去给我找茶， 哦， 哎，你老听说一词儿， 什么词儿？ 没茶找茶，就是这么来的， 就跟那没事找事儿是一个道理， 对， 哦，这是茶叶， 对， 还有什么东西啊？ 四大发明之一， 四大发明， 火药， 哦， 传过去了， 啊，这火药也传过去了，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是， 哎呦。总理大臣， 哎，皇上， 这个东西 啊，这 忒好了， 我就知道啊，这东西挺好的，啊， 这个 啊， 圆的、红的，上面带个年儿的，这个是怎么玩的呢？ 几个东西啊，皇上，你是知不道啊，几个东西啊，它就是怎么玩的？ 你缺德不缺德呢？ 炸死你！ 本来皇上，我看一眼这东西，看一眼这， 崩死你！ 对， 怎么了？ 驾崩就是这么来的。 你要再胡解释，我就弄死你！ 这 就这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啊！ 四大发明之一也成了， 哦，也去了。 不光有这些主要东西， 还有什么呀？ 还有副产品。 副产品是 茶叶蛋。 茶，古罗马人也吃茶叶蛋？ 当然喽！ 哎呦， 古罗马国王 啊， 吃着茶叶蛋， 哎， 擦着脸上的血， 哎，对， 哎，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应该炸死你！ 来，把那个师姐给我留下。 怎么了？ 让他把那个秘方配方 哦 给他留下。 他要干嘛呀？ 他也要做这茶叶蛋， 也做茶叶蛋， 让古罗马的御厨 啊 如法炮制， 也做这个。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为什么呢？ 没搁鸡蛋。 哎，啊，这不是废话吗？做茶叶蛋主料都不搁鸡蛋呢， 就 他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咱们国家传到他们，没咱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啊！他们什么都没有， 这还是2000多年前呢。 那现在呢？ 现在 啊， 100多国家跟咱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了， 是吗？ 那可不嘛！你像叙利亚、伊拉克、印度、伊朗和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俄罗斯、乌克兰，一时我都说不全，呱唧呱唧呱唧呱！ 行了。好吧，这您就别鼓掌，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这怎么了？ 这跟快板似的。 这怎么叫快板呢？ 那这是 稍微改一改节奏，这就是西方的 rap， 这就是西方 rap 说唱。 哦 啊，这现在 啊， 这中国曲协 啊， 就带着我 啊， 重走这条丝绸之路， 重走丝绸之路， 哎，宣扬咱们这中国故事 啊， 讲好中国故事嘛。 对对对， 啊，一场可能给这么个2-3万块钱。 等，一场给多少钱？ 2-3万块钱。 2-3万块钱。 你 两三万 什么牙呀你？ 给这么多？ 对啊。 哦， 我跟他们去学演去。 你跟他们去，那我怎么办呀？ 你 啊， 你接着在舞台上， 嗯， 吃不到吃不到，从来不吐葡萄皮，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哎，不吐不吐不吐。 我要挣钱。 你这这时候嚷嚷啊，这时候嚷嚷了，挣钱你会什么呀？ 我会京剧。 哎，京剧这也是国粹 啊， 跟这西方的咱融合一下， 结合结合， 跟这西方的说唱 能试试吗？ 能试试吗？ 来来啊， 你打一个强节奏， 打一强节奏， 打强节奏， 有就节奏是吧？ 节奏， 来来来，走啊走，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啊说啊裤衩裤衩裤衩裤这说呀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 什么任务了还说？ 你不说打一强节奏吗？ 那节奏是 啊， 共卡共卡共卡，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那我不会、啊、 你不会没关系 啊，这不这么多观众吗？ 怎么样啊， 见您热情的双手一用 啊， 就跟刚才打那快板的节奏一样 啊， 给我拍个巴掌，咱打个节奏， 拍巴掌， 你来哼唱一下京剧的旋律，我来这西方说唱， 咱试试 看能不能 够来啊，咱一块来，走， 1、2、3、4，站在2000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很连缀起的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了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他绕口令来练，可是没有这条丝绸之路你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咱传给他们茶叶，对，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这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那你是不是编上两句也唱一段，你也唱唱唱唱， 一带一路披锦绣，合作共赢连腰，来日方长显身手，奔洒热血写春秋。 乐的吓我一大跳， 高兴吗？ 是应该高兴 啊， 合作的不错。 对呀、啊， 咱哥俩出去给元首演出去 啊， 元首准得夸咱哥俩啊。 怎么夸呀？ 忒好了， 又去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叶鹏表演的《假如没有这条路》，哎，这个作品真是不错，有内容、有包袱、有笑料，而且里面还有知识、有历史文化的内容。听完了对口相声，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单口小段醉酒趣闻表演者，相声名家孟凡贵。 朋友们过节呀、啊，都喜欢喝点酒，跟您说啊，对喝酒，我可是真有研究。怎么说我有研究，您听我说呀，说这喝酒首先这个倒酒就有讲究，要倒白酒那讲究是酒满心实，您给人家倒酒这杯子一定要倒满了。那么倒啤酒呢跟倒白酒就不一样了，倒啤酒有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4个成语4句词儿。首先讲这个倒啤酒啊，第一个词儿就是邪门歪道。怎么叫邪门？他得拿着这个杯子呀，拿着这瓶子呀，这杯子也斜着，这瓶子也斜着，邪门歪道。为什么呢？你不邪门歪道啊，它起沫，倒上成半杯了，咕嘟咕嘟，半杯沫子，那让人怎么喝呀？第二个词儿呢，就是杯壁下流。哎，他顺那杯子那壁往下流，叫杯壁下流。 这第三个词啊，就是充满黄色，它充满黄色才能完了，就改邪归正，这一杯酒就倒满了。您听着，我对这喝酒是不是有研究啊？您说，这喝酒还讲究啊，分几个阶段，哎，也是这么几个词儿。首先，这喝酒啊，它讲究是和风细雨。俩人一见面，哟，二哥老没见了，咱哥俩喝点吧，喝点就喝点啊。哎，和风细雨，坐下来以后就是甜言蜜语，都惦记让人家多喝点。哎呦，二哥，我没有您能喝，您酒量比我酒量大多了。再者说了，您喝酒没人管着，您说您在家跟二嫂子哪天俩人不得一瓶二锅头啊？我不行啊，您弟妹老管着我呀，是不是？哎，甜言蜜语让别人多喝一点。再接下来三杯酒下肚，那就叫豪言壮语。二哥，您喝那这几两算什么？想当初咱们在黑龙江的时候，咱们拿大碗喝呀、啊。那哎，豪言壮语。再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二哥，这么喝多没劲呢、啊。哥俩得弄几拳啊，哥俩好啊，六六六个，一个蛤蟆四条腿啊，冲着天空张着嘴，你说这都什么？这继续再喝就进入最后的阶段，不言不语。怎么不言不语呢？全都桌子底下去了，喝醉了。这是喝酒的几个阶段。这喝酒啊有很多趣闻，喝醉了什么现象都有，有哭的，有唱的，有闹的，有跳的，有笑的，有睡觉的，有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你瞧，我说这您不信，就是我们说相声的就有一位喝醉了发财了。怎么呢？这人呢就住咱北京西罗园永定门外边，他呀老看人家李金斗喝酒。人李金斗，李金斗身体棒，李金斗多大酒量啊？是不是？李金斗长得也好看呢，是不是？他不行啊。可是呢，他老惦记跟人比。那天，和平门烤鸭店，他在那儿喝的，两瓶二锅头，他全给喝了。他生气呀、啊，凭什么李金斗老喝酒？今儿我也喝，喝醉了。他这一喝醉了出门打的呀，没有一个司机拉他，怎么办呢？离西罗园不算远，走着回家吧。他出来这么一过风，这酒可就撞上来了。没走到西罗园，走到护城河边上，他这酒劲儿往上一撞，在这河边上他可就栽在那儿了。倒了以后哇哇哇他全倒出来了，难受劲儿就别提了。可就在这时候，这河里啊过队伍。哦，您说过什么队伍？就是那个，对，俗称叫王八啊，学名叫甲鱼，也有叫圆鱼的。一大个的带着一对小个的在河里正游呢。嗯，什么东西这么香？嗯，酒味二锅头。走，咱们上去看看。全爬上来了，可就上来嘁哧咔嚓，就连他出的这个可就全给面子进去了。他睡醒觉一看呢，呵，周围趴一帮大王八，这是他也有主意。他把裤子脱下来，系好了裤腿，这裤腿里装17个，这裤腿里装18个，他捡35个大王八卖饭店，他发一笔大财。你说这个呀是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这人在哪儿喝的呢？也在烤鸭店。他可不是全聚德烤鸭店，他在这个前门大街这个全聚德烤鸭店喝的。喝完了以后喝醉了，人家这位服务员呢过来，先生您喝多了，我们送您回去。不用你送，我自己走。我小的时候我在大栅栏这儿丢了，就是警察叔叔给我送家去的。我现在还找警察叔叔。他就上这派出所呀，